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王雷。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每天上午10:30和下午15:00播出。在京津冀发展的大格局中，康养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话题。如何让3D的民众了解医疗政策、健康知识，如何加强大家从被动医疗到主动预防的健康观念，又应该让大家如何了解3D的养老政策、养老模式、养老机构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京津冀康养驿站的节目当中分主题、分阶段的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为您进行介绍。欢迎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话养生、话养老。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秋季的养生与保健。我们知道啊，上周六8月7号已经立秋了，立秋之后啊又下了一场大雨。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秋季的这第一场雨。雨后啊，有些朋友觉得确实有一些凉飕飕了。那么在立秋之后呢，早晚的天气逐渐的转凉了，有一些秋季的慢性病开始抬头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的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立秋之后的养生和保健。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地请到了北京鼓楼中医院的副院长、中医基础理论博士后李冬梅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李院长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李院长，我们都知道啊，立秋之后呢温差很大，有些朋友呢觉得立秋之后啊，我们吹吹空调啊，受一点凉啊，就会咳嗽，就会关节疼，有些朋友还特别容易感冒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想啊，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比较容易诱发哪些疾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就像您说的这个咳嗽、关节疼、感冒，四季呢都可能发生，但是立秋以后，特别是春末冬初的时候，这种疾病呢更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呀，肺与秋季是相适应的，那么秋季的气候呢也逐渐干燥了，进入秋季以后，人容易燥邪，损伤津液，每个脏器和季节相适应的时候，这个是疾病容易发生的时候。肺呢是主气司呼吸，在秋季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像气管炎、哮喘、感冒等等。而且呢肺还主皮毛，容易出现头发干燥、皮肤干燥、瘙痒啊这样的症状。 而且啊，秋季啊还容易出现胃肠道的疾病，因为刚刚夏季过后，夏季的时候吃生冷的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在秋季的时候受到风寒的侵袭，更容易出现脾胃的疾病。 那么李院长，我们都说呀，这个民以食为天，很多的朋友都想了解我们秋季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饮食，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保健呢？ 这个话题呢，是应该说一说，雨水啊渐渐减少了，空气干燥，人们呢不自觉的就会出现咽喉干燥、口唇干裂、大便秘结这样的症状。祖国医学说了，这就是燥邪，燥邪是秋季的主气，也是六淫之邪，所以啊要吃一些滋阴润肺这样的食物，而且要谨记吃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吃一些芝麻、糯米、精米、萝卜，特别是白萝卜、蜂蜜、枇杷、乳制品这样的柔润的食物，能够益胃生菌。而且啊还要提示听众朋友，可以吃一些酸的食物，能够收敛肺气，辛味的食物呢它能够发散还要泄肺，所以秋天呢一收不易散，尽量少吃这种葱啊、姜啊、辣椒啊这样辛味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说梨，梨它是甘凉的，本草纲目中说梨呀、能够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疮毒、解酒毒。另外啊可以用生地煮煮粥，能够滋阴润燥，都是很好的养生的食物，适合秋季吃。 您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比如说我们早餐、中餐、午餐，您给我们说的具体点儿，我们应该建议吃些什么，不要吃些什么？ 在秋季养生呢，应该稍微注意一下饮食，比如说早晨起来应该早起吃一些早饭，但不要过饱，可以喝一些粥类的，比如说精米、百合煮的粥，或者是红薯、山药煮的粥，配一些面包啊。中午呢也可以加一些瘦肉、牛肉，喝一些煲的鸭汤，有滋阴有滋补。咱们说秋季啊要长点秋膘，为了适应冬季这个严寒的气候，我们适当的稍微滋补一下，所以秋季啊稍微要顾护一下脾胃，吃一些健脾养胃的这些食物。 还有一些朋友说秋季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油炸的食品，您有什么建议？ 这个秋季啊刚才说了早起，那么同样要适合早睡，所以呢晚上不要贪黑，当然了这个晚上聚餐更不要熬夜了，会耗伤津液，不利于滋阴润燥，这时候吃一些有利于消化的一些食物，而且呢刚才说了不宜过饱，6点到7点之前把这个饭吃了，适当的运动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辛辣的食物还是建议不要吃。 因为秋季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少吃辛辣的食物。 您说对了，辛辣的食物它是一个发散性的食物，是向外的，秋天呢是适合收敛，比如说吃一些百合、玉竹这些东西，特别适合煲汤啊、煮粥啊来吃。 刚才李院长说应该秋季的时候早点起煮点粥，但是我们俗话说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我们有些朋友说我确实一到秋天我觉得浑身乏力，那么在生活起居呀等等这方面啊，我们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 秋天啊容易出现秋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秋乏呢就是阴阳消长的这么一个结果，随着夏季逐渐的向秋季转化，阴阳消长也出现了这种更迭，夏季呢就是阳气盛阴气衰，而到秋季呢阳气逐渐的转衰，阴气呢逐渐的增长，脏腑功能的活动呢也逐渐的减弱，相应的呢人体的外在表现呢也会出现这种倦怠呀、乏力呀这样的症状，到冬天呢就更愿意睡觉了，更睡不醒了。 那么夏天呀，我们说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经常是大汗淋漓。很多的朋友呢说，哎呀，我夏天的时候啊，我就不太喜欢做户外运动了，基本上都去健身房。那么立秋之后，是否应该加强户外运动呢？ 您说对了，夏季养生啊，易动不易静，动起来呢就有助于气血逐渐的旺盛，而且呢秋天秋高气爽，空气质量呢也逐渐的变好了，适合出去走走，锻炼一下身体，让人神清气爽。比如说做一些快步走，让身体微微的汗出，可以登高远眺，这样呢也是让心情更加舒畅。要注意养肺，这时候呢在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有助于肺气的升清降浊。 升清降浊，我们说我们如果要是到户外去运动的话，尤其是立秋之后，您建议大家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这个秋天呢确实适合锻炼身体，但是呢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特别是中老年。这个时候呢，中老年呢可以做一些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这种中国传统的锻炼方法，像慢走也比较适合，登山呢也要根据老年人膝盖的情况来做。最重要的是要调畅的情志，心情保持舒畅的状态，要养神，要心胸宽阔。 那么说到养神哈，我们有一句俗话就说春喜秋悲哈，这句话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出处的。我们为什么会春喜秋悲？为什么春季朋友们要养神？有些朋友就想，哎呀，我确实是一个是年龄的原因，一个是跟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我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到了秋季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种精神呀、情志方面的调整有什么建议吗？ 中医说呀，这个叫贴人相应。刚才反复的说，秋天呢是对应的是肺，肺对应的喜怒忧思悲恐呢，就是对着这个悲，悲伤呢就是容易伤肺。反过来呢，肺气不足呢，机体的能力下降，也会产生悲伤的情绪。这是因为秋天啊，是一个封藏的这么一个季节，这时候万事万物呢，都已经逐渐的成熟了，地气清明，肃杀呢，也就逐渐的降临到自然界了。所以大家呢，应该内守精神，保持作息的规律，睡眠要充足，心情更加舒畅。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每天上午10:30到11:3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到了秋季的时候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包括我们的饮食啊、起居啊，请大家多注意的一些事项啊。那么您还有什么养生的保健的小窍门，也可以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介绍。 俗话说呀，三分调，七分养，十分防。秋季养生呢，既要预防当季的疾病，又要防止呢旧病的复发。现在都市人呢，特别是年轻人，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从事脑力的劳动，越来越重视养生了。这个时候呢，秋季呢就更应该注意调理身体。刚才一直说煲汤哈，就推荐几个适合秋季养生的汤，比如说百合和鸽子蛋放在一起煮汤，加适当的冰糖，应该是挺好喝的这么一个汤哈，有润肺、提高肺气，还能消痰火，特别适合咳嗽、干咳的、没有痰的、嗓子干的这样的人。如果睡眠不好呢，还可以加一些酸枣仁，当然如果痰特别多，那就不建议喝这款汤了。再有呢，比如说用玉竹、山药、太子参放在鸭汤里煲鸭汤，都知道鸭汤啊是滋阴的，再放入这样的中药，又能补气健脾、养阴和胃，能够润肺止咳，这也是很好的。另外呀，这个季节呢还可以做做艾灸，每周呢 艾灸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喜欢。 对呀，艾灸啊每周可以 灸一次关元，每次30分钟。 关元在哪儿呢？ 关元在脐下3寸，能够培本固元，补肾呢，健脾，就是这个穴位能够有病治病，无病保健，是一个很好的穴位，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回试试。 那么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想替中老年朋友问一些问题啊。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我夏天的时候血压很稳定，只要一立秋，只要天气渐凉了，我就会有头晕，有的时候呢会有脑袋发胀等等，这种感觉血压也跟着不稳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些有血压方面的疾病或者是血压不稳的这些中老年人立秋之后应该注意什么，如何调养，怎么治疗？ 这样的老年朋友呢，往往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血管硬度比较大了，弹性少了，一到天气渐凉的时候，血管就开始收缩，导致这个血压呢升高。这时候啊，特别是老年人，有高血压这样的老年人，他呢应该起床的时候，站起的时候一定要缓慢，逐渐的站起来，千万不要暴怒，特别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 而且秋天的时候容易发脾气，容易暴躁，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别暴怒，千万别发大火啊！ 对呀，秋季的时候啊，秋老虎呀也很厉害哈，这时候气候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波动，出现高热的时候也不利于血压的平衡，血压呢维持在一个相对正常的平稳的水平。提醒个老年的朋友们，一定要按时按点的吃药，比如说我早上起来6点醒，我就要6点把降压药吃掉，每天都这个点儿吃药，按照规律每天测几次血压，看看什么时候血压高了，那我们再根据实际的情况调整一下吃药的时间，或者是酌情加减其他的药。 那比如说您又是中医针灸穴位方面的专家，比如说我的血压这会儿偏高了，我有点头晕或者不适，我们的老年人可以不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然后呢让自己能够舒适一点？ 这个可以啊，这个自我保健的小的常识还是建议一个老年朋友要掌握，比如说风池穴在颈后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相交这个位置啊，用手一摸，这块有个坑，它是在发际的稍上一点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朋友往往就是颈部僵硬、酸胀、视物模糊等等，有采棉感啊这些东西，这些症状都会出现。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双手的拇指轻轻地揉按风池穴，然后逐渐地增加这个力度，让穴位呢有酸胀、稍微疼的这个感觉，按到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血压呢逐渐的降下来。 这是一个特别简便的方式哈， 特别简单的这么一个方法。 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无论是中老年还是我们的青年朋友，现在呢伏案的时间长了，老年人呢也喜欢画一些画啊，写写字呀，那么青年人呢就更甭说了，天天都要面对电脑。所以秋季之后随着天气的转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的颈椎病犯了。那么这个颈椎病是大家目前提的问题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颈椎病呢，我们说好像看似不重要，但实际上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颈椎病犯之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犯了之后我们从自我保健上边您给大家推荐推荐有什么好的办法？ 现在伏案工作的朋友特别多，好些人啊就出现颈部的不适，出现这个颈部肌肉的僵硬。说的很形象的，有的一些朋友就说，我这肩膀啊像扛着两块大石头那样，又酸又硬。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啊，咱们一个伏案工作的朋友，那么适时的休息，我们工作1小时左右呢就适当的活动一下颈部啊，做一下颈部的操。这个操啊就很简单，前后左右颈部呢活动到位。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捏一下肩颈穴，肩颈穴呢就在肩膀的正中，这个肌肉最丰厚这个地方，双手交叉的捏这个肩颈穴。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个酸胀的感觉，反复的捏5次，捏一下这个酸胀的感觉有了，然后松开，然后再捏，反复的做5次，就会觉得肩膀 特别放松，肩膀放松以后呢，你就觉得头也会觉得清亮一点，看东西呢也会更加清楚。颈部的活动可以右手放在你左侧的耳朵附近，经过头，头和手做对抗的运动，头向一个方向，手向一个方向，就是这种牵拉的运动，然后呢反复做10次，这时候呢颈部僵硬呢也会缓解。头颈部的伸展运动，比如说左右屈伸，这个动作很简单，右手呢举过头顶，将头呢向右侧拉动，然后回到正中，换左手，这样反复呢做10次。另外呢可以前后的屈伸，咱们是取的坐直或者是站立位，头向前屈，下颌呢一直屈到胸部再后仰。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手向上举站直，头呢尽量的向后仰，双手掌心尽力向上举，再把这个头复位，同样反复可以做10次，这样呢会很大程缓解颈部不适的这种状态，也有利于颈椎病的治疗。 好，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问了李院长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秋季的高发的疾病，李院长呢曾经说秋季啊也是肺部的疾病的高发期啊，因为肺属金，我们秋天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收敛的季节，所以呢可能对我们人体的肺啊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李院长，那么我们养肺护肺有什么小妙招吗？ 这个养肺啊护肺也有一定的办法，比如说哈，在一个公园里啊，或者是在一个草木旺盛的这么一个地方，重要的呢就是空气要清新的地方进行吐纳，然后深呼吸，缓慢的把这口气呼出去，要分成3次，逐渐的把这个气呼出去，反复做20次，这样呢心情也静下来了，也有利于肺部的浊气的排出，清气的纳入。同样呢我们也可以按一些穴位，比如说肺腧穴在背部，在胸椎的第4棘突下旁开1.5寸，这个是肺腧。我们找到肺腧呢轻轻的按一下，这个时候有一个好的窍门，你可以买那个健身球，找到穴位呢把这个球放在后背上跟墙做摩擦，这样呢同样可以按穴位呢，又可以缓解背部的紧张的状态。秋季啊要固护脾胃，固护脾胃呢也有一些窍门，可以按压这么几个穴位。第一呢可以用掌心从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呢？在前正中线上，也就是第4肋间和前正中线交点这个地方，从这个膻中穴推到中脘穴。再说一下中脘穴的位置啊，它也是在前正中线上，胸骨下端与肚脐儿连线的这么一个中点。那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过程，用掌心从膻中穴一直推到中脘穴，反复做2分钟，然后呢做顺时针的揉腹动作。这个时候呢要揉到神阙，神阙就是肚脐儿，关元刚才介绍了是脐下3寸，各3分钟。这个时候呢两手合拢按住腹部的脂肪，做上下左右的推荡，这时候呢做3分钟，然后呢逆时针呢摩腹，再做3分钟。大家记住了吗？相对来说有点复杂，但是这个过程我可以再说一遍，就是顺时针做3分钟的摩腹，逆时针呢再做3分钟的摩腹，重点的穴位在神阙穴和关元穴。 好，那么今天啊，李院长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立秋之后应该如何防病、保健、饮食、运动、健康的一些小知识啊，都非常的受用。我们最后呢，请李院长呢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最后啊，我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中医讲究天人相应，就是什么季节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要当季吃当季的食物。秋季呢适合吃一些四季的瓜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梨呀、葡萄呀，当季的蔬菜呀、莲藕啊，这样的食物也可以呢轻微的进补，吃一些生菌养阴的食物，像鱼呀、 禽类啊、动物的瘦肉啊等等，都是一个养生保健的很好的食物。但是呢，提醒朋友们尽量不要过食肥甘厚味，同时要注意尽量少吃寒凉的食物，比如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饮料或者是水果不要马上吃，要放到常温的时候可以再吃再食用。 好，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有关保健的内容，非常感谢李院长。 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如果您想重复收听，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可以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消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我的好